北京大学音像出版社出版。 汉语绘画301句第四版，英文注释本上册，康玉华、莱思平编著。 第一课，你好。一，句子。 一，你好。 二，你好吗？ 三，很好，我很好。 四，我也很好。二，绘画。一，玛丽，你好。 你好，大卫。 二， 你好吗？ 我很好，你好吗？ 我也很好。 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 一，你好。 二，你好吗？扩展。一， 你们好吗？ 我们都很好。 你好吗？ 我也很好。二， 你来吗？ 我来。 爸爸妈妈来吗？ 他们都来。 四，生词。你好，你好吗？我很，也，你们，他们，我们，都来，爸爸，妈妈，专名，大卫，玛丽，王兰，刘晶。六，练习。四，语音练习。 一，变音。 八，啪，哒，他，够，扣，白，排，道，套，改，凯。 二，轻声。 头发，那么，黑的，哥哥，来吧，妹妹。 三，变调。 补考，很好，打倒，粉笔，美好，舞蹈。你来，很累，美丽，海味，很黑，哪个？